今年朝鲜中央通讯社成立70周年报告会12月4号举行。参加报告会的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济南同志、新闻出版部门干部、记者、编辑和有功者，以及正在社会主义祖国进行访问、参加朝鲜中央通讯社成立70周年纪念活动的总联朝鲜通讯社代表团成员。会上，金济南同志传达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致朝鲜中央通讯社记者、翻译、职工和干部的贺信。贺信指出，朝鲜中央通讯社是在伟大的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关怀下成立并加强和发展的我们党和国家唯一的正式代言人，是旨在完成全社会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化事业的党的思想战线最前列的有威力的新闻机关。在三位白头山卓绝伟人的英明领导和深切关怀下，朝鲜中央通讯社成立70年来一直谱写了忠诚的光辉历史篇章，而且切实贯彻党的主体的通讯报道思想和方针，为主体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会上，朝鲜中央通讯社社长金仓光做了报告。